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7集《美人计》二。待罗檀母子离开后，沈妙才带着谢叔谢武去殿中吃饭。府一走近，就见里头正同那时说话的谢景行回过头来，扬眉道： 沈妙，你再不过来，饭菜都要凉了。 那时见状，低头退了出去。殿中便止于沈妙二人与谢叔谢武。沈妙素日里与谢景行在一起用饭，不喜旁人伺候，工人们早已习惯。谢叔谢武此刻也饿了，谢叔还好些，走到长桌前乖乖坐下。谢武已经迫不及待地抓起筷子尝了一口面前的金丝卷。 谢师傅。 谢景行看着无甚吃相的谢武警告道： 谁教你这样吃饭的？ 娘。 谢武嘴巴塞得鼓鼓囊囊，看向沈妙告状： 爹骂我。 这里又没有旁人，他既饿了自然要吃的。谢武便得意地对谢景行吐了吐舌头。过去旁人总觉得沈妙与谢景行二人，谢景行成日眼神含笑，看起来很好说话的样子，而沈妙过于冷情，手段雷霆，做了父母自然是严母慈父。谁知道日子渐长才发现想差了，大抵是因为生初一十五的时候太过艰难，沈妙自打行转后总是对这两个孩子诸多宽容，而谢景行反倒成了真正的严父，有时候严苛的连沈秋都看不下去，偷偷的与沈妙说了几回： 妹妹，皇上对两个外甥有时候不妨柔和一点。 这话沈妙不是没对谢景行说过，不过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用处。谢叔还好些，性情本就沉静，平日里鲜少犯错。谢武就不得了了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时常与谢景行对着干，有时候看得沈妙也哭笑不得。谢景行少年时顽劣不堪，眼下也算是一报还一报。果然一见沈妙给谢武撑腰，谢景行脸就黑了。待一顿午膳用完，姑姑带两个孩子武器后，谢景行拉着沈妙回了寝殿，一回去就哼哼道： 哼，沈娇娇，你老向着那臭小子，眼里还有没有我了？ 他不是臭小子，他是我的儿子，也是你的儿子。沈妙横了他一眼：再说了，你年幼时比十五还皮呢，怎么不先反省自己？他既是你的儿子，当然像你啊。谢景行语塞了半晌，扬眉： 我谢初一可比他稳重多了。 那是因为初一像我。谢景行气急反笑，俯身凑近，一双桃花眼泛着潋滟光彩。 这么说，好的都像你，不好的都像我？ 不然呢？沈妙素日里在外人面前端敬有礼，唯独在谢景行面前永远这般随性，倘若被那帮老大臣看到，又要说什么与理不合。不过谢景行却觉得这样正好，沈妙活得舒心自在，他就高兴，而只有这样肆意生长的沈娇娇才是他认识的那个沈娇娇。谢景行唇角微勾，一手揽住他的腰，俯身凑过去： 夫人说的都对。 沈妙侧手躲过他的吻，将他推得后退几步，抬头道： 少来，我还有话要问你呢。 打听高阳？ 谢景行也不恼，只是走到桌前坐下，给自己倒了杯茶，随意的模样竟让沈妙有了瞬间的恍惚，似是回到了多年前的定京。他从窗外不请自来， 坐在沈家闺房里喝茶吃点心的无赖模样。顿了片刻，沈妙在谢景行面前坐下，夺走他手中的茶。你都知道了？ 听从阳说罗谭来过了，脸色不大好。 谢景行不甚在意道。 十有八九是为了高阳。 沈妙盯着他不说话。 你看我做什么？ 少废话。沈妙懒得与他打激风，开门见山。你与高阳搞什么鬼？今日我看表姐是真伤心了，她生性单纯，爱恨都简单，不怕高阳现在不在意，小心翻了船，哭都没有地方哭。谢景行闻言笑了，伸手抓过沈妙的手握在掌心。 什么都瞒不过你。 不必谄媚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沈妙一开始就不相信高阳真会有了那小妾的心思，倒不是他信任高阳，只是高阳真要动了心思，也绝不会用这等拙劣的手法，简直像是故意演给谁看似的。只有罗谭那个傻姑娘没有瞧出来。谢景行叹了口气说， 王家姐妹背后是卢家余党，此次看中高阳，不如将计就计。我等他们很久了，好不容易才有了苗头，当然不能放过。 卢家竟然还有余党？ 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吗？ 可你为了卢家就这样让高阳去用美人计？ 那不然呢？ 谢景行坑旁人已经坑成了习惯，倒是一点不觉惭愧。 总不能让我上吧？虽然高阳不及我风姿出众，但是勉强可以一试。 哼，我倒忘了，那王若曦还有一个姐姐，生的亦是国色天香。你要是也想将计就计，不如请她来宫里坐坐。谢景行坐直身子，正色道。 家有悍妻，我可不敢弄出人命。 你知道就好。既是做戏，为何不告诉表姐？ 沈娇娇，以罗谭的性子，要是知道真相，能不露馅？ 沈妙无言。这倒也是，罗谭素日里有个什么事全摆在脸上了，真要知道了，背后之人定然能够瞧出端倪。他叹了口气说，这要怎么办啊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表姐伤心吧？ 放心。 谢景行见不得沈妙发愁的模样，摸了摸她的头，将她的发髻都给揉乱了。 高阳那家伙动作很快，我才过不了几日，背后的人就会露出马脚。 你倒是自信。 那是自然。 他们既然相信高阳是会为了美色忽略发妻之人，说明高阳这宠妻的名头还不够响亮。有件事我很好奇啊，对方既是要用美人计，何不直接冲着你来呢？前几年的时候，还有人频频想送美人到宫里扩充一下孤零零的后宫，如今倒是一个都没有了。打沈秋主意的人都比打谢景行主意的人多，按理说也不对呀，年轻的帝王生得又这样美貌金贵，无论如何走到哪儿都该是香饽饽般的存在呀。谢景行闻言一笑，盯着他的眼睛开口道， 是什么原因？沈娇娇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 他的眼睛仍如过去一般漂亮深邃，纵然在龙夜朝堂待了这几年，明枪暗箭见了不少，可每当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谢景行的眼眸里还是如过去一般，只应了他一个人。谢景行心中只有一个人，孝景帝的后宫中只有一个人，世人都知道，有不长眼的撞上来，断没有什么好结果，一次是次次是。男人要对女人表忠心不是没有， 但表达的这般轰轰烈烈，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自己妻管严名声的只有他一人。所以到现在连美人计都没人对谢景行使了。沈妙的嘴角忍不住翘起来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谢景行盯着眼前人，也跟着忍不住笑了。只要看见沈妙开心，他就打心眼里的觉得高兴。这或许是他人生中最温暖的一系亮光，他永远也舍不得放手。 沈娇娇，我也问你一个问题。 什么？ 如果我和谢十五掉进湖里，你先救谁？ 十日后，在宫里陪谢叔练字的沈妙听说王家姐妹被押入天牢，背后牵扯出卢党余孽，前朝忙得不可开交，陇邺又是一片血雨腥风。罗檀却带着高子成离家出走，回了娘家。听说罗檀在知道一切都是高阳将计就计的美人计时，非但没有释然，反而勃然大怒，认为高阳将一切都瞒着他，害他伤心了这么些时日，连休夫书都暗中写好了，到头来全是白搭，高阳就是个王八蛋。高阳追到了罗家，奈何生气中的罗檀连家门也不愿意给高阳开，这高阳日后还有的磨呢。沈妙虽然觉得高阳也是情有可原，但让罗檀伤心掉泪了这般久，还是得让罗檀将火气发泄出来才行，索性也就懒得管了。只是罗檀与高阳搞出来这么一段风波，谢锦行这个推人进火坑的主倒是半分火星也没有被撩到，既没有得罪夫人，又将余党拿捏住了，实在是空手套白狼，使得好计策，叫人佩服。沈妙和谢锦行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这段时间的陪伴，时光不老，我们不散，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。